2010年，王菲曾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演唱过它。这是电视剧《李春天》的《春天》当中的片头曲，由李健作曲，刘冰作词，收录在李健2003年发行的专辑《似水流年》当中。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尔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心田。你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你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。 这是歌手刘若英的代表作。刘若英说，这首歌让她唱起来感觉心痛，因为她总是觉得在唱自己的故事。那么在歌声里，你是否也能看到自己年轻时代的身影呢？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